此为止了吗？ 视角陷入一片漆黑的高英杰心下有些颓然地想着。 不， 心底里一个声音马上升起，因为他好像又在耳边听到了那句话，肩负起微草的未来吧。 还未结束， 暗阵毫无伤害，只是失去视角而已。落地时的身形，角色的朝向，穆恩豁然站起，身子微转，直面鬼阵的正中冲出。 什么？ 所有人大惊失色，一再确认着那个暗阵是不是已经消失。没有，暗阵还在，失明的效果不可能这么快就解除。也就是说，高英杰此时的视角依旧是漆黑的，但是竟然还能做出这么准确的操作，这一切全都是凭借记忆做到的吗？真是非常了不起的直觉和手感啊。穆恩飞向了半空，他抽出了身下的扫把晨露，此时的他不可能做出精准的攻击操作，他只能用席卷一切的技能来扰乱对方。扫把旋风，晨露挥起，穆恩旋转着身子卷出劲风。为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已拼尽全力，哪怕身陷静默之军被封印技能，在暗阵中失去视角，他依然没有放弃。但是观众却都已经不忍看下去，他们不忍心看到高英杰如此努力，最后却根本无法达到任何预期。沐浴成风的炮口早已经抬起，对准了空中的穆恩，一道激光立时射杀出去，轰！空中的穆恩顿时被这击激光炮送飞出去。 到底还是不行吗？ 高英杰叹息着，对手到底还是远没有训到可以让自己闭了眼睛瞎着打的地步啊。穆恩飞出暗阵结界范围的一瞬，视角恢复，高英杰连忙调整着身形，而后看到冬虫夏草所处的鬼阵正中，数个鬼阵交错重叠，各种状态和伤害爬满了冬虫夏草全身，光影交织成错，闪出的色彩都是黑色。一寸灰手中的太刀就在此时高高举起，那满地的鬼阵像是听到什么号召一般，鬼神之力都变得躁动不安起来。鬼神盛宴，所有的鬼神之力就在这一瞬间爆开，鬼神之力疯狂流窜着，在鬼阵范围内寻找着目标。微草战队的选手又哪敢在这时候上前，但是就在最正中，所有鬼阵重叠之上，微草牧师冬虫夏草正在遭受所有鬼神之力的吞噬。轰！又是一道卫星射线从天而降，和这些张牙舞爪的鬼神之力汇聚在一起，将冬虫夏草彻底吞没的连个衣角都不剩了。微草牧师倒下，这一瞬间胜负已在无数人心中有了定数。微草战队的主场一片沉默，只有那客场看台上忠心随队而来的星星粉丝们此时又是唱又是跳，迎接着这场即将到来的疯狂胜利。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形容词今天频频出现在比赛的转播解说中，而这次看到星星击杀了微草的牧师，潘林再一次用了这个词来形容。哪怕之前星星击杀了王杰西后，微草士气低落，有些慌乱，可是少一人的绝对劣势依然让所有人更为看好微草。阮成一旁咬牙切齿的，就等微草干掉星星后，他来好好的挑一挑星星今天所犯的毛病。但是现在好像不必了，微草牧师被击杀，这一击太有决定性了，接下来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逆天的奇迹发生了吧？不会了，今天已经发生了足够多令人震惊的事。这之后，微草四名攻击手试图强杀小鼠冰凉，但是一寸灰的鬼阵很快给予了小鼠冰凉最好的保护。当安文义可以安安稳稳地站桩治疗时，在最前方战斗的军魔校是那么的肆无忌惮。没有逆转，没有翻盘， 比赛到底为止，星星在客场击败了微草，总比分8-2。太多需要消化的东西让现场显得有些沉寂，双方选手相继走出了比赛席，像团队赛开打前那样来到了比赛场的中央。只是此时他们分出了胜者和败者，一方可以尽情的欢笑，另一方却要尝尽苦涩。王杰希，本场对决中第一个被杀出比赛的人，平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对选手。叶修，这要真从自己进入联盟开始算起，双方也在一起竞争了有完整的7个赛季。只以结果论的话，自第4赛季以后，就再没出现在总决赛战场上的叶修，似乎比起3进总决赛、2夺总冠军的王杰希要稍逊一筹。常规赛14次交手，互有胜负。第7赛季季后赛，两队首轮相遇，微草将叶修率领的家世送出了季后赛。就是那一战之后，人们疯狂呐喊着，认为叶秋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是不知为何，王杰希总觉得自己并没有真的战胜这个对手。这不只是因为双方所取得的成就和奖杯，更有临场的感觉。那时家世在季后赛中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涣散的，可连王杰希这个对手都有些看不下去。那一战成了两人最后一次交手。第8赛季常规赛，没等到微草和家世的相遇，叶修宣布隐退。初听这个消息，王杰希完全不能理解。虽然外界有这样的那样的说法，但是作为场上对手，他只知道一件事：叶修的竞技状态那时候还远没到需要退役，家世是队伍出了问题。不过这一切随着叶秋的退役都不重要了，他的职责是引领微草走向不断的胜利。而现在这家伙回来了，叶秋变成了叶修，不知道是在搞什么鬼，反正这些都不重要了。他用1.5年的时间凑出了眼前这么一队人，而后在比赛中再次击败了自己。上次败给这家伙是什么时候？王杰希也记不太清了，他能清晰回忆起细节的还是回到自己拿下最佳新秀的第3赛季。所谓的新人王，在叶秋大神面前那真叫不堪一击呀、被外界称为天马行空般的魔术打法，在叶秋面前可是一点魔术该有的经验都没有。一叶知秋挥舞着那杆鼎鼎有名的银舞雀鞋，操着玩家攻略中都比比皆是的战斗法师打法，将他的魔道学者敲得头破血流。被他扛起的家世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太无敌了。这一次你准备再次扛起这样一支队伍吗？ 恭喜。王杰希向来到他面前的叶修伸出了右手。 谢谢。 叶修伸出右手握住。 下次我们会赢，王杰希说。 好、你们吗？ 叶修笑着看了看列在他面前的微草一行人，输了比赛情绪当然不高，高英杰尤其痛苦和不甘，头深深地埋着，可以清晰地看到有泪珠一颗一颗地落下。 如果他们当你是榜样而不是靠山的话， 叶修说了一句，人已走开，和王杰希身旁的许斌握在了一起。 榜样靠山？ 王杰希愣住，以至于方瑞走到他面前伸出了手来，他都毫无反应，直至许斌提醒才连忙和方瑞握了一下。是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太过用力了吗？可是你在家世的时候不也是奋尽全力地将队伍扛在肩上吗？王杰希望着叶修已经移开的身影，看到他走到了队末的高英杰身旁。高英杰依旧垂着头，看到有人到了跟前却也没有抬起，只是把自己的右手伸了出去。 你做得不错。 叶修却主动开口和他说起话来。 不过只是觉悟和决心的话可还远远不够，那种东西谁没有呢？ 叶修说完已经走开。高英杰诧异地抬起头来望着他。 叶修之后，星星的选手一个一个从他面前走过，握手，直至星星战队的最后一位乔一帆。一年多的时间，对于他们这种年龄的少年，可以成长许多，无论是样貌上还是心性上。两个人的个子都更高了，脸上的稚气也褪去了很多。高英杰脸上还挂着泪花，此时看到老友，这才反应过来，慌慌张张地抬起手来抹了一把。乔一帆没有笑话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了盒纸巾递给了高英杰。高英杰接过，却没有再去擦拭眼泪。 一帆，你现在好厉害。 高英杰说， 你也很厉害啊，还是那么天才，在暗阵里还能打。 乔一帆说， 那有什么用啊，我们还是输了，继续加油吧。 好，下次我一定要赢。 好。 乔一帆微笑着，完全没有计较对方这种我一定要赢的表态中所暗含的你一定会输的意味。比赛就此告一段落，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双方都对对手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微草的招待会上，队长王杰西在回答问题时多次流露出深思的表情，而他们的天才选手高英杰在这场失利后表现出了以前未曾有过的坚强和决心。星星的记者招待会，精心准备，本意要在星星输掉比赛后好生当面挖苦一番的阮成，最终直接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但是很快，电视台的电子竞技频道接到无数观众的意见电话，众人纷纷表示希望在比赛转播中听到的是哪怕水平不够高但至少靠谱的解说，而不是阮成这种明确带着个人倾向性的不知所云。第27轮比赛落下帷幕，星星客场战胜微草是比较让人意外的，但是除此以外，呼啸战队软搅了不知多少场后，在本轮主场突然硬了一回，8-2击败了蓝雨战队。